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号晚十点十分啊，嚟到咁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你听紧嘅系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莫莉啦 ，Hello 莫莉 ，Hello Kitty， 有 Kitty 喺度啦，有我啦。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敏大人嘅 ，Hi， 敏大人。嗱，今日咧我就想同敏大人同埋莫莉咧讲下一啲好奇怪嘅病啊。咁未讲之前咧，我就想问下敏大人同莫莉自己有冇即系。咁唔好彩，之前病过，而呢个病咧，算话可以话系奇难杂症，又或者病完一轮咧，医生都揾唔到个原因啊，或者都讲唔清俾你听系到底系咩病啊咁样咧。 我有呢啲经验，但系不如问大人讲先啦。 问大人有冇试过？ 你有冇啊？ 我好多奇难杂症噶、 啊，咁啊，求其讲一个嚟听下。 嗯，唔知你有冇听过呢、這个？应该睇个少林足球啦，咪讲你个脑下垂入菌感冒噶嘛。咁咧，我个病都系同脑下垂有关嘅。咁就系呢个脑下垂睇咗生咗个瘤，咁即系其实脑瘤嚟噶咯噃。 哇，咁系咪好惊咧嗰阵时？ 如果药物控制唔到咧，佢发即系嗰个瘤继续发展啦、啊，长大咧，咁佢就会压到眼部神经啦，咁你可能会失明啦。咁同埋佢脑下垂体系其实同你嘅生长个关系噶嘛，佢都会影响你嘅点讲啊，生殖能力啊。咁但系非常好彩咯，咁呢一个病咧，就当时医生同我讲系。3000个人就有一个有嘅，咁、我都觉得哇呢、這个真係六合彩啦咁样都中咗，咁、但係后咪就好彩食药係缩细到，缩细到之后仲即係眼睛冇事啦，同埋都可以生咗两个女出嚟囉。 你因为咩事而走去发现呢个瘤㗎？ 呢、這个佢会搞到你有啲女性嘅嘢好好奇怪嘅，因为佢压住嗰个系佢压即系脑下垂体系负责一啲叫生长嘅荷尔蒙啊嘛，即系你嗰啲 M 啊或者咩会好紊乱啊咁样咯吓。 咁好彩，即係醫生揾到嗰個病因啦，咁亦都有得對症下藥，或者即係慢慢佢即係隨住時間又縮細咗咁樣受到控制。咁我呢你呢 我之前都有講過㗎，我記得我有兩次入醫院呢都唔知咩事嘅，驗完即係 check 曬所有嘅報告，全部都唔知咩事。我其中有一次呢就係對上一次唔知做咩事，突然間發燒發到40度定之41度咁样，总之系好辛苦嘅。首先走去政府医院先啦，跟住自己一个人，我都唔知点解自己会咁做啊，好辛苦地躝咗过去，照晒所有嘢，照晒肺，跟住竟然医生话冇事，你走得啦咁。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我俾咗啲退烧药我啊嗰啲啊，我翻到去凌晨嚟嗰阵时都唔得，到朝头早嘅时候都唔退烧，依然觉得好辛苦，就即刻就 call 的士去私家医院啦。咁跟住去到私家医院嘅时候，帮我做晒所有嘢，譬如我又唞唔到气啊，心电图啊，全部去做晒，验血啊、验尿啊，所有嘢都全部做晒。最后都 check 唔到咩事，就系 check 到嗰啲嘅炎症啊，嗰啲唔知咩蛋白又好高啊，咁嗰啲，咁佢都话唔使担心嘅，个肝嗰啲酵素嗰啲，佢话因为如果炎症嘅，通常佢都会。好高，但你是高得真的很过分，所以就一定要我留院，跟住之后退了烧，退晒所有嘢之后，等埋个报告先准我走。但系最后尾等晒所有嘢之后，都未知咩事，但系就住咗7日医院咯。 我都有一次嘅经历系同莫莉好似嘅，就系、有一次突然之间发烧，烧到41度，好似咁嗰晚其实我系净系觉得发烧唔舒服啦，咁我就去咗诊所啦。 你有冇发现咧？41度嘅时候系烧 到個人咧辛苦到喊，我嗰日真係辛苦到喊、 啊。我嗰陣時未識嘅，總之我就係覺得發燒，咁我就去診所睇，咁診所嘅醫生反而佢就好驚啦，即係佢一探完之後就，你太高啦，你都唔好喺我度睇啦，你直接入醫院啦咁樣。咁嗰下我就開始有啲驚啦，即係醫生都唔睇我啦，佢話你快去醫院啦咁樣。咁我去到醫院咧，好快醫生即係就安排咗我就住醫院啦。咁其實我都住咗成唔知七日定十日咁樣噶，咁有幾日好似係昏睡咁啊，完全咁又係即係 check 好多嘢之後咧，都冇一個結論出嚟啊。咁總之都係你炎症啦，因為你發燒嘛，咁即係發炎咁啊發燒啦。咁但係係膀胱炎啊，係腎炎啊，定係咩咧？ 都冇人知， 都揾唔到，因為咧。你冇其他嗰一啲嘅病症，即係譬如你話膀胱炎，咁可能你去小便嘅時候會赤痛啊，或者有血啊，咁又冇喎。咁、總之搞完一輪之後咧，又有十日之後出翻嚟啦，咁樣咁啊退曬燒就冇事啦。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個紀錄片啦，佢就講好多咧一啲啲患者唔知道自己係發生咩事嘅一啲疾病，咁當然比起我同我咧就嚴重好多啦。咁、唔知道敏大人有冇聽過一啲嘅病症啊，或者聽眾有冇聽過一啲病症咧？好似呢啲名咁樣嘅，第一個叫做電磁波過敏症。 哦， 咩過敏症話？ 電磁波過敏症。嗱呢個咧， 我聽過，但我唔記得會係點啊！但係就係話啲電話、電視啊嗰啲啊嘛，電腦啊嗰啲。係 啦，總之發出電磁波嘅嘢咧，嗰、個患者咧都會有一啲敏感嘅症狀。點過敏呢？可能會頭暈啦，會想嘔啦。灼熱啦，甚至咧個患者喺嗰、那個docu裏面話，我總之我對住個電腦咧一陣咧，我塊面就紅噶啦，就生嘢噶啦咁樣。咁所以佢屋企咧係冇 WiFi 啦，係咪慘？係咪慘先？冇 WiFi 啦，唔用電腦。如果佢要打字咁點咧？佢真係用打字機打。係啦，咁電話冇啦，咁直頭嗰隊嘅拍攝隊伍去到佢嗰個拍攝咧，中間都要停嘅，即係佢突然之間覺得好唔舒服，唔知係咪你哋即係有啲咩器材令得佢唔舒服啊，或者甚至有啲金屬嘅嘢咧喺佢附近咧，佢都會覺得好辛苦嘅。 佢好似要去原始森林度住喎，咁講，因為你隔離屋嗰啲都有可能有好多輻射嘅喎。 係啊，嗱，咁所以咧，其實佢慘之餘咧，我覺得佢老公都慘嘅，因為佢老公同佢住㗎嘛，咁樣都冇 WiFi 㗎嘛， 要行九里遠先去上網。 有 WiFi 啊嘛，佢冇 WiFi， 但係佢有 WIFI。 係啦，佢有個 WiFi， 但係咧，其實佢初初娶佢嘅時候咧，佢係冇呢件事嘅、 即最近先咁， 系最近几年突然之间咧，先至发现呢样嘢或者发生呢一个情况啦。咁、譬如佢要讲电话或者要揿电话嘅时候咧，佢系要出咗间屋出面嘅，即系离到好远、甚至佢影佢嘅生活咧，譬如屋企啲灯啊咁样咧，佢尽量都熄嘅。咁、但系有啲熄又有啲开，咁佢老公咧就会觉得你系咪噶？有冇咁夸张啊？如果你真系唔得嘅，就呢啲都唔得啦咁样。咁即系其实有少少怀疑嘅态度，觉得佢系咪心理作用啊定系点？咁、但系患有呢啲咁特别疾病嘅人咧，佢哋会好抗拒，即系身边嘅人怀疑佢嘅，即系好似觉得佢系心理病咁样。咁、最后佢真系咧喺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啦。咁、那、嗰個地方咧就係、叫做隔絕咗好多嘅電磁波嘅，咁、因為佢哋嗰個地方一啲建築嘅問題啦，咁、就會令到有呢一種症狀嘅人咧、都會去嗰個地方嗰度生活咯。係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好啦，我又問下敏大人同埋莫莉，有冇聽過一個病咧叫做多重化學物質過敏症咧？ 呢、這個反而冇聽過。 应该咪顾名思义咗咧？ 冇错啦，但系你觉得边个麻烦啲咧？嗱，我讲嗱头先嗰个咧就系电磁波过敏症啦。咁我讲呢一个多重化学物质过敏症俾你哋两个听下。咁你觉得咧，即系 touch wood 患边个系比较生活上麻烦啲？就系、咧所有多重化学物质嘅嘢咧，佢都会过敏，包括啲乜嘢咧？可能系啲油漆嘅嘢啊，可能系啲化学嘢，譬如洗洁精啊、洗头水啊，仲有嗰啲 食物入面啲添加剂算唔算？ 系食物添加剂啊，清洁嘢啊，等等，所有呢一啲咧，佢哋都会过敏嘅。咁症状有啲咩咧？好多种，即系人人嘅反应都唔同。如果真系患咗呢个病啊，有头痛啊、头晕啊、好攰啊、关节痛啊、湿疹啊、心口痛、哮喘啊、咳啊、呕啊、肠胃不适啊、焦虑啊等等呢啲症状咧， 都會有嘅。 嗯， 係啊，連衫啊，甚至屋企嘅一啲家私、水都係，因為可能水咧，即係自來水，佢會有啲金屬等等嘅嘢喺度啦。 哇，嗰啲都算啊？ 係啊。 哇，咁我覺得呢一個病症煩啲， 嗯， 因為呢個病症係你真係會好容易唔小心就中咗招嘅。咁如果你話嗰啲輻射啊，即係嗰啲咧，嗰個電子儀器嗰、那個， 嗯、 你只要譬如你入咗深山啊，或者你去遠離嗰啲物體就已經 OK， 你食咩嗰啲冇所謂嘛。你呢個直情係影響緊你嘅人生，即係 生活上係嘛？ 係你諗下飲杯水，你都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招嘛。 唔係飲水，所以咧，我睇嗰個docu裡面咧，嗰、那個患者咧，佢係飲嗰啲樽裝蒸餾水咯， 嗯、 即係佢唔會煲水飲嘅，因為佢驚即係嗰啲 即係無啦啦 有 雜 質咁樣。咁、問大人咧？你可唔可以幻想到呢一个多种化学物质过敏症系几咁烦扰佢嘅生活咧？呢、這个患者嘅生活， 佢真系要着保护衣啊！ 嗯，仲要其实咧， 有啲食咗落口都唔知先惊， 系好隔离咯嗰件事，即系佢连啲衣物咧，即系可能譬如我有呢个症啦。咁莫莉洗嗰件衫係用咗一啲洗衣粉啊，或者油順劑係即係化學嘢啦，即係唔係天然嗰啲蘇打粉啊咁樣。咁可能我都會覺得好唔舒服，我都會覺得頭暈啊、想嘔啊咁樣。 係呢、這個所以麻煩好多。 呢、這個 佢其實咧係一個古代人嚟嘅、即係佢去唔好住喺啲城市啊， 要斬柴啊。 系啊， 打水啊， 即系搵个荒岛啊，咁佢咪冇事咯。 其实咧，嗰、那个患者都系噶，都真系本身又系咧，即系生活咗廿几年都冇事。我一阵咧，我就想同阿敏大人同莫莉咧，即系讲下呢一个嘅，即系睇嘅时候咧，一路睇嘅。佢已经患病啊，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医啊，因为都唔知点样医。咁、总之佢就揾坊间好多唔同嘅，即系隐世高人又好，或者即系总之听翻嚟咩方法都好啦，都去试。咁啊，用咗好多钱去医。咁、突然之间有个镜头咧，就影翻佢未患上呢个过敏症之前，其中一个患者咧就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嚟嘅。佢曾經係喺幕前度演出嘅，即係一個有佢好似係智利去到美國，即係佢有智利血統啦。咁跟住又好靚嗰啲即係輪廓好深嘅美女啦。咁去到美國嗰邊咧就發展喎。咁做 model 啦，跟住就開始有啲電影拍啦咁樣。你見到真係好靚嘅電影明星咁樣嘅。咁就係突然之間患咗呢個症之後咧。佢成個人就變曬啦，因為佢幾乎唔可以同任何人去交流啦，即係基本上佢所有嘢佢都過敏啊嘛。咁佢就本身都結咗婚嘅，佢老公都幾靚仔，都好愛佢嘅。但係佢患咗呢個病之後咧，佢就疏離佢老公，即係佢覺得唔得去。總之見到佢或者接觸到佢就周身唔自在啦，就自己搬開咗嚟住啦咁樣。咁佢好慘。 呢啲係西人先會咁嘅。西人佢哋覺得，哎，我唔好煩人啦、咁樣。 係，但係 即係現代中國人都可能，即係唐人都可能會嘅。 係啊係啊， 通常都係希望隔離照顧啦咁咯。 係啊係啊，喂，但係好慘嘅情況係咩咧？佢老公好想照顧佢，佢老公咧係即係肩負起曬佢所有嘅即係醫藥費啦。因為其實佢病咗之後，佢所有嘢都過敏，佢自己隔住咧，佢係冇得翻工噶嘛。佢咁佢揾唔到錢啦。咁佢老公除咗即係負擔佢沉重嘅醫藥費之外咧，亦都即係因為分開咗住啦，咁佢間唔時就會即係車啲物資過去，可能車啲水啊，車啲佢嘅要食嘅嘢啊，係啊，對佢不離不棄啦。咁但係搞到咧，佢老公嗰邊嘅屋企人咧，都好唔中意呢個女仔噶。 哇！咁其實佢都唔想噶嘛。 嗱，我初初都好似莫莉莉咁諗嘅，但係我覺得睇完之後咧，唔係即係聽完佢爸爸講之後咧，我諗可能敏大人會明白嗰個心情，就係即係佢為人父母嘅咧，佢就覺得嗰、個女仔即係患病嗰個女仔，本身佢唔係一個壞嘅女仔啦，咁佢有病佢都好慘啦，但係佢見到佢個仔咧。完全因為佢個病咧，亦都受到好大嘅折磨。即係嗰個女仔又好似開始疏遠佢，唔理佢啦。咁即係佢好想俾支持佢，嗰、那個病嗰個咧又唔想佢支持。咁、但係佢又係佢老公喎，咁亦都咧一方面揾好多錢咧，去想幫佢醫啦。咁佢咧仲要夜晚咧，因為唔夠錢啦，不停用錢用咗即係。 幾十萬定成百萬嘅醫藥費啦，咁多年即加埋，就夜晚咧就走去做司機啦，係啦，即佢打兩份工，要去支持呢一個患病嘅老婆。 佢真係好愛呢個老婆啊！ 係啊，但係另一邊雙咧，你竟然睇到個老婆話：我已經唔愛佢，對佢冇曬感覺㗎啦，咁樣。 但係你唔覺得係個老婆因為唔想做，即係成為佢老公嘅婦女，佢先咁咩？ 我唔 好愛情電影嗰啲。 唔過我初初都以為係啊，但係唔係啊？佢係話我對佢冇曬感覺啦，咁樣。 咁係咪個老公都有病咁樣？ 唔係啊，我開始覺得個老公係捱到有病啊，所以佢個爸爸先至即係咁唔想佢繼續，即係唔因為可能呢段時間都唔係短啦。咁嗰個男人咧都有同阿爸講嚇，咁唔通我媽有事，即係你老婆有事啊？你會抌低佢咩？咁樣啦。 咁嗱，唔係，但係其實唔同噶嘛，佢個病況唔同噶嘛。即係嗱，我打個好簡單比喻啦，哇，當個男仔咁啊，我好中意 Kitty 咁樣啦，哇！但係如果我日日咧都八個鐘頭肚屙喎，喺個廁所度，我真係寧願啊 Kitty， 你不如揾個地球啦。如果我有咁嘅怪病啊，即係我唔想你喺個廁所度陪我咯。咁同埋即係我都會，我都屙到好攰噶嘛。咁我屙到好攰就唔可以同阿 Kitty 做好多活動噶咯。我自己都搞唔掂，咁我仲點伸手去愛你呢？咁我又明嗰個女仔係咁，即係佢自己都可能搞唔掂自己嘅身體本身。 嗱，嗰度嗰個度橋咧，佢都有好多故事嘅。咁其實好多咧都係真係會即係互相扶持啦。咁令到咧嗰個病情有好轉嘅。不過我自己睇到呢一個 case 咧，後屘即係我都劇透俾你兩個聽啦。去到後屘咧，佢係有好到少少嘅，即係個情況。而最後咧，其實我覺得同心理都好有關係嘅。即係可能佢病，佢係真係有病。但係當佢醫病嘅期間，佢自己心理有好多樣嘢喺裡面糾結住。即令到自己更加沉溺在那個病裡面，他很 comfortable。 有的有的，這個 是是是，即是在心理 人來說，輔導心理學家是有的。有些人是怎麼說 Adarian Psychology 的一部分，就是說有些人是用一個病來做一個藉口嘛。他慢慢就演，即飾演到一個病者。 是 exactly。 在這裡面很多病患的家人甚至醫生呢都有提到這個點的。那這個女仔呢到最後呢遇到一個專家去幫她呢都除了說一些療程之外，就是希望她重建那個即信心啦，對自己。那就找回一樣呢是同莫做佢以前嗰份工作有關嘅嘢，介紹佢做，就好似係做一個配音咁樣嘅。咁而佢已經幾年冇做嘢咁啦嘛，因為呢個病。咁佢好做完嗰個配音嘅 job 之後咧，好開心。咁佢已經話啊，其實我已經好好多噶啦。由一開頭咧，我完全唔出街，到而家我出街見到有人接觸，我都冇嗰種唔舒服。再加上做埋呢一次工作之後咧，都已經即係個身心都好好多啦，覺得即係好似又再重建翻啲嘢咁樣。但佢去到呢一度，佢都冇講話佢要同翻佢老公一齊啊！咁所以我先至覺得好唔開心。 會唔會係佢想醫翻好先啊？ 唉，真唔知啊！咁可能即係患者嗰個心理歷程。 但係呢啲我覺得我好明嘅喎、因為我細個嗰陣咧有一對朋友仔咧、我覺得佢哋天差一對嘅。咁但係後屘嗰個男仔咧，就可能考大學又不是那麼如意啦，跟住屋企就有個親人死了啦，咁我會覺得哇，咁你不是更加應該同個女朋友仔更好嘅咩、但係咁後屘嗰個女朋友就好想去幫佢啦嚇，佢咁慘樣，但係嗰個男人就唔係嗰個男人就係男仔唔係咁樣喎，佢就根本就唔想再同個女仔喺埋一齊。咁即係可能我十零歲已經見過，我有啲人唔開心嘅時候咧，佢係唔中意有其他人喺埋一齊。 咁可能呢一個都係即係呢個女仔嘅心理啦。咁好嘅地方就係到最後佢都叫做好翻，即係個情況好翻啲啦，可以即係正常地生活啦。咁原來咧，我即係上網查好多資料咧，呢一個嘅症啊，即係多重化學敏感症 MCS 咧，都唔算好少人患上嘅喎。喺美國咧，好似話大概有5% 左右嘅人咧都有咁。當然嗰個嚴重程度有唔同啦，而喺香港咧，曾經咧都有一位歌手咧話患過，你哋有冇聽過呢一個新聞咧？ 冇喎、 就係咧呢一個盧冠廷啦。咁啊，曾經咧有報道講過， 佢追求咁多天然嘅物質， 環保。 系啦， 环保先锋。 咁但系好彩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头先我所讲个 case 咁严重嘅，而佢亦都稍稍揾到咧一个嘅源头啦。最大嘅一个敏感源咧就系味精啊。咁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咁啦，所以佢就会即系自己种啲嘢食啊，唔会再食出面一啲不明嘅嘢啊咁样啦。咁当然咯，佢原来一开头有呢啲唔舒服嘅时候咧，都系话。找不到的原因就轉介他去看精神科，後來呢他都是自己去看書、找很多資料才發現原來有 MCS 這個的症狀，經過外國的專家測試之後呢他才發現、原來是中味精毒，還有對牛奶、或者一些致癌的化學物呢都是有嚴重過敏的反應的，他呢就轉了自己的飲食習慣，甚至換走了家裡面所有用膠做的東西、跟著呢他就說不藥而遇啦，咁啊，转个头啦，我哋十点半钟新闻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一个 MCS 多重化学敏感症啊，到底系咩一回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石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45宗属于本地感染，两个数字都创新高。再多一名患者死亡，累计25人离世。新增确诊个案中，两人是的士司机，屯门富林群组和屯门康和护老院群组，分别再多一人确诊。上水屠房亦都再多两人确诊，北区医院同伊丽莎白医院分别有一名内科病房病人初步确诊，同一个病隔共14名病人要检疫，其中一人早前已经出院。至于离世的80岁男患者有长期病患，今个月18号因为发烧入院接受治疗，情况持续恶化，晚上在伊丽莎白医院去世。资料显示，事主生前住在慈云山慈乐村乐人楼，曾经到访慈云山中心食肆中心点。食肆全日禁堂食，实施第二日，政府下午改变决定，宣布餐饮业明天起可以恢复朝五晚六的日间堂食，但要限制最多一台两人，入座人数最多是座位数目的一半，餐台之间最少有 1.5 米的距离，或者設隔板分隔，措施生效至下星期二。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承認，全面禁止堂食的做法未必是最好，當局已經盡快修正。多次被追問會否為今次決策道歉的時候，他說理解市民困難，但沒有道歉。有市民批評當局政策混亂，令到市民受苦，餐廳無所適從。有食肆的負責人認為恢復堂食好過冇。醫管局表示，今日將會進駐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期望兩至三日可以開展服務。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麗表示，過往八日每日確診新型肺炎個案都有過百宗，對醫院衝擊好大，形容是上一波的兩三倍。他說現時醫院容量較上一波倍增，但仍有確診病人未能夠即時入院，對病人等候時間較長致歉，希望外界體諒。立法會換屆選舉接獲多18份提名表格，其中地方選區有8份，其餘10份是功能組別。地區直選方面，港島有3份，分別是公民黨李裕信、民主派楊子俊、保守黨賴爾文，新界西有3份名單，分別是陳樹輝名單、劉俊賢、毛坤泰。新界東有2份，分別是獨立的歐卓熙、民主派陳嘉林。功能組別有10份，分別是法律界、會計界、衛生服務界、社會福利界、金融服務界、進出口界、紡織及製衣界、資訊科技界、 入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界别，连同早前已经报名的人士，地方选区共接获71份提名表格，功能界别共接获79份。提名期听日结束，新界的立法会选举将于9月6日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079点，跌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2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45，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5美元，卖出1,950.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知识Screen Share 真的很方便、 啊、但是使用这个 Screen Share 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啊、因为你的电脑可能有些敏感的档案和机密的资料，使用的时候就留意你的电脑保安，还有不要那么容易 Share 的画面给朋友看、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阿摄知识会社。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时刻啦，直播室有莫莉同埋 Kitty 啦，而喺电话旁边咧有敏大人喺度嘅。Hello， 敏大人。 Hello。 系。咁啊，头先10:30之前咧，就同阿敏大人同莫莉咧讲紧呢一个嘅多重化学敏感症啊，英文咧就叫做 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啊，咁啊 MCS 啦，简称呢个病。咁啊，点解会认识到咧？就系我睇咗一套 doc 啦，咁嗰套 doc 嘅名咧就叫做《奇病实录》。咁啊，总之咧，佢就揾咗几位咧患咗一啲奇难杂症嘅病人啦、就讲佢哋嘅一啲心路历程啊，点样去到求医啊，同埋介绍俾大家听，即系呢个病到底系点解会有嘅咧？因为咧佢哋即系啲患者咧一开头完全唔知道自己系有咩病，亦都咧。 可能去不同的醫生啊或者專家那裡去求醫的時候呢都有不同的答案。咁有啲就話真係唔知喎，即係你呢啲症狀真係即係諗唔到喎咁樣。咁頭先有講過嘅呢就有一個叫做電磁波過敏症啦。咁一開頭可能佢都唔知道原來係對呢樣嘢敏感。咁可能總之突然間有一日佢喺屋企就周身唔自在，即係行到某一啲角落會特別唔舒服咁樣啦。咁另外呢頭先有講嘅就係多重化學物質過敏症啦，就係又係唔知嘅。譬如頭先提到盧冠廷即係歌手盧冠廷咁樣啦，佢都話有一晚其實突然之間好似瞓下覺，瞓得好唔舒服，總之就好難入睡，跟住就覺得心口好興啦，跟住對腳踩落地下就覺得腳趾好痛咁樣。醫生檢查之後咧，都話佢身體正常㗎，仲話即係轉介佢精神科添咁樣。咁後來佢睇好多嘅資料，先發現，咦，我嘅症狀同呢一班人好似，咁會唔會自己都係患咗呢個 MCS 咧？咁就再揾其他嘅專家去到做測試，咁先發現自己係有呢一個症狀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實際嘅成因咧，可能大家都未必好清楚。咁而嗰、那個症狀咧，亦都因人而异。咁头先有提到嘅其中一个患者叫做 Pila 啦，就系嗰个好靓嘅女仔啦。咁佢原因咧 ，find out 到系咩咧？就话应该系佢有一次去 check 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佢住喺度两年咧，一路都系漏紧煤气嘅。佢就話唔知道係咪慢慢慢慢慢性吸入咗呢啲嘅氣體 就中毒啦， 令到佢中毒係啦。 咁佢點知道佢原來漏煤氣咧？之後有兩年喎、 啊，就唔係啊，就係、是、可能唔知係搬屋啊，定係 check 嘢嘅時候先知道噶，係啦。咁所以可能一路佢唔舒服啊，或者開始覺得即係有啲唔對路嘅時候，佢都唔知咩原因嘅咁。咁、另外有一個人咧，佢就叫阿 Jill， 咁佢咧亦都係揾唔到個原因。總之，某一次咧，佢就覺得好唔舒服啦，開始即係覺得人哋吸煙嘅味道好唔舒服啊，或者隔離嗰個人坐喺度件衫嗰陣味令得佢好唔舒服啊咁樣啦，咁就話佢咧都係確診患上呢個多重化學敏感症嘅化學物質敏感症嘅，咁但係咧一路去到聽翻佢嘅故仔嘅時候咧，就發現咦原來佢有呢一個轉變嘅時候咧，當陣時佢經歷緊啲咩咧？頭先問大人都有講啦，可能心理都好影響噶嘛。就係佢離婚，佢同佢嘅last partner 咧就離咗婚，亦都咧經過幾年嘅即係嗌交啊，離離合合，好辛苦嗰啲情緒。跟住嗰刻咧，佢決定離婚啦，又要搬走啦，跟住可能好多人際關係就要截斷咗啦，因為咁樣咁承受住好大嘅壓力。咁佢嘅朋友咧，亦都有話啊，唔知道關唔關事。就是因为压力令到他突然之间呢好似即是身体就有啲转变啊咁样。咁问下问大人啦，即是你读心理学嘅时候有冇有讲到呢啲，即是话当人呢好大压力嘅时候，即是心理上可能唔健康呢，真係生理都会反映到出嚟呢？ 係㗎。 即 係反映到出嚟㗎。 例如喺邊咧？係咪嗰啲長 咁樣啦？ 長位係啦，就是、一個 loop 咁啦。即係我睇有啲醫生就話啦，譬如點解你一緊張你就肚痛，或者要去廁所咁樣？咁其實唔係你條腸有菌噶嘛，即係可能就係、是你心理上好唔舒服嘅時候，咁你個腦就有個訊息，咁就傳遞咗去個腸胃嗰度，咁跟住佢就表現到出嚟咯。咁然之後你又覺得你要揾啲藥去醫你個腸胃啦，咁跟住你就好似問大人咁講，就無限 loop 啦。咁所以咧啲症狀真係可以持續好多年嘅，咁啱啱講呢一個阿 Jill 咧，佢就用咗啲咩方法咧？就除咗周圍去揾醫生睇啊，食好多藥啊、打針啊之外咧，佢亦都將佢間屋嗰個壁爐咧，即係外國咪好興，即係有個火爐好旺咁樣， 係 啊，聖誕節好正嗰啲咧， 聖誕老人會捐落嚟嗰啲， 係啦，成個拆咗，係啦，成個拆咗佢，即係覺得嗰度可能係即係有啲毛菌定係點樣，總之就唔舒服咧，拆咗佢，成間屋就起過去嚟裝修啊咁樣，咁佢譬如去超級市場咁樣啦，佢一經過嗰啲擺滿咗洗潔精啊、清潔用品嗰啲貨架咧。佢係唔舒服到 即係要掉轉頭走嘅 貨架都已經 feel 到啊！ 係啦，我唔知佢係聞到啊，定係總之佢望到就有嗰個心理嘅作用，咁佢就即係跑咗出去，佢係喊嘅，佢係覺得好辛苦，總之望到佢都唔得嘅咁樣。咁但係好彩就係佢有一個好好嘅伴侶啦，即係連間屋都賣埋，就係、是、想幫佢揾到一個能夠醫到佢呢個病嘅醫生咁樣，咁就同佢即係一齊並肩作戰咯。咁但係最特別嘅一個情況係咩呢？就係呢兩位病人周圍去睇好多唔同嘅醫生啦，咁喺個度橋裏面咧，都聽到好多醫生嘅唔同嘅講法啦。咁、當然有啲你可能覺得啊都幾科學嘅，有啲你就覺得幾荒謬嘅咁。咁但係唔知點啦，佢哋都係會去試嘅。咁其中有個專家就話咧，原來咧佢哋患呢個 MCS 多重化學敏感化學物質敏過敏症咧、去到一個嚴重嘅階段咧。是会有头先我所讲嗰个电磁波过敏症嘅， 哦，即系最后就会去到电磁波有事 啦。有埋，系啊。 哦，但系有电磁波就未必有呢个化学敏感症嘅。 系啦，可以咁讲，系啦，因为头先我提到嗰、那个电磁波嗰个过敏症咧，呢个度橋里面都有访问到一个患者嘅，咁佢就冇话嗰啲化学敏感嘢嘅，咁但系原来咧调翻转有呢一个多重化学物质过敏症嘅人咧，去到一个极端，即系你一路都医唔好啊，跟住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连电磁波过敏症都有，咁跟住我就又上网抄啦，发现喺澳洲咧真系有一个女仔咧两样都有，咁你可以想象得到佢嘅生活系点样，即系求其一样，头先讲都已经好辛苦啦，咁佢真系过住一啲与世隔绝嘅生活咯， 系咁会唔会好得翻噶？定系即系就算佢心情好翻都好，都未必会好得翻噶啦。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即系睇下边一样嘢你遇到或者边一个嘅疗程系、即系咁啱，系啦 ，click 得中你，令得你可以，因为其实佢嗰个成因系咩？到而家其实每一个人都 唔知 道， 或者 得到系点样噶嘛？咁总之就系一个好似好复杂嘅症状咁样咯。咁而我头先提到嗰个澳洲嗰个女仔咧，佢就真系被逼与世隔绝咗5年咁耐咯。系啊，因为生活上真系好多嘢都唔掂得啊，佢甚至连佢张床咧。都是冇床褥嘅，而佢食嘅嘢咧系轮流食六款嘢嘅啫，即系总之嗰六款嘢佢系唔会敏感嘅，咁佢就即系轮住咁样食啦，即系 冇人生啦已经。 而衫咧，佢都系只系着嗰一套嘅啫，哇！所以可想而知，原来系有呢啲咁样嘅奇难 症，好痛苦啊！ 即系初可能你听嘅时候，你会觉得哇，有冇咁夸张啊？或者系咪即系佢心理有问题啊？咁但系原来当你越睇嘅时候咧，个案咧就越多。咁呢一个女仔咧，佢话佢15岁嘅时候就开始出现病征啦。咁医生咧一直都揾唔到病因啦。去到佢33岁嘅时候，即系都10几年之后啦，病情再恶化。咁佢就真係咧要與世隔絕啦。咁但係佢好彩嘅就係佢仍然存有希望咯，即係都希望可以即係根治得到，甚至將佢嗰個經歷即係寫出嚟話俾大家聽，亦都希望可以即激勵到同樣有呢個病嘅人咯。咁我哋可以聽首歌翻嚟啦，講下原來咧喺第二啲嘅國家地方咧都係有呢啲嘅過敏症嘅患者嘅。 不见，为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屈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到从没需要专心抱紧当下，眼泪没 听过方浩文的 All We Have Is Now。同敏大人同埋莫莉咧，就讲下呢一个嘅比较偏门嘅病啦，嘅呢个奇难杂症嘅叫做多重化学物质敏感症嘅，简称咧就叫做 MCS。咁啊，头先咧讲咗一啲喺我睇 doc 喺美国嘅 case 啦，咁亦都讲咗一个就系卢卢卢冠廷啦，咁亦都提到咧就系澳洲嘅一个女仔啦，佢就患埋嗰个电磁波即系过敏症添。咁原来喺日本咧，亦都有一个叔叔咧。佢受呢一个香害之苦，咩叫香害呢？ 即系闻到香味就有事啊？ 系啦，嗰啲化学嘅香味啊，即系譬如一啲油顺剂啦、香水啦等等啊。咁呢一个嘅叔叔咧，佢就话身体咧就会有明显嘅唔舒服嘅。咁严重嘅时候咧，仲影响到人际关系，因为佢亦都系即系唔想同其他人去沟通啊，或者接触啦咁样。咁呢个叔叔咧就60岁，话说咧喺6年前开始咧，只要闻到啲油顺剂啊，或者杀虫水嗰啲味咧，佢就会胃痛啦、失眠啦，同埋全身都觉得好攰啊。咁跟住接受专门治疗之后咧，状况都大幅改善噶啦。咁但系而家咧，佢系有啲习惯咧改变咗。佢话睇报纸之前咧就会戴手套，咁然后咧就将嗰份报纸咧攞到去个露台嗰度晒下，因为其实报纸都有浸嗰啲叫做咩味 油墨啊， 系啊，印刷嘅味道噶嘛。系啦，有啲油墨味啦，咁啊攞去晒完之后， 掂到都唔得啊！除咗闻之外，因为你话佢戴手套， 系啊，可能佢都惊掂到皮肤有影响啊。咁啊，总之散咗阵味咧，佢先会翻开个报纸去睇啊。咁啊，好多人咧，即系听到佢呢个 case 嘅时候咧，都会话：哇，唔系啊，咁严重，有冇咁夸张啊？即系太做作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咧，佢自己即系佢自己讲啦，佢。一開初咧，佢都懷疑自己，佢都理解唔到嘅。佢話我都說服唔到人哋，因為佢自己都覺得好 太特別啦呢個情況。咁但係原來醫生話咧，呢啲香味咧唔係即係個人喜好嘅問題，的確咧係會造成即係對人嘅身體係有唔舒服嘅。咁根據呢個專門治療化學物質過敏症嘅專家所講咧，最常見嘅病徵咧就係有頭痛啦、肌肉痛啦、關節痛啦，咁亦都有好似自律神經失調一樣咁樣就會異常咁樣出汗，即係一聞到嗰啲種化學嘅香味啦。其實都好多啊，即係譬如你去商場啊、酒店啊咁嗰啲咧，都好多噶嘛，或者即係屋企你都會點啲香精咁樣噶嘛，嗰啲都可能係化學嘢嚟噶嘛。咁佢都話咧，嗰啲人咧就會覺得周身唔舒服，出現呢啲嘅症狀噶啦。而持續接觸化學物質嘅話咧，一般人咧隨時就會患上呢一個化學物質過敏症。 咁佢點沖涼洗頭啊？ 咁咪用而家咪好多嗰啲手工揀啊嗰啲， 但係都有香味㗎。因為你話日本呢個係叔叔係聞唔到香味，係 啊係啊，唔係咁你咪用最天然嗰啲冇加香味 的，哦，即係嗰薰衣草嗰啲就得嘅。 一係你就最天然嗰啲草本咯，係，天然草本咯，或者你真係冇 苦嗰啲藥草藥味嗰啲， 或者冇完全冇落香味咯。不過話到咧，即係呢一種嘅症，即係病症咧，有某啲行業嘅人係會比較常出現嘅，你同敏大人估下有冇啲咩行業係常會接觸到呢啲化學嘢，令到佢哋會真係可能長期接觸到之後咧，有呢啲過敏嘅反應啊？ 我估番簡嘅 sales。因为咧，咪有个品牌嘅番碱好攻鼻噶嘛， 但佢唔系话卖天然嘅咩？ 但你唔觉得嗰种味 系好劲？我知道我知 道。系啦，如果你去到佢铺头入面，仲要长期咁闻嘅话， 系， 我觉得我个鼻已经闻唔到其他。 会失灵系嘛？ 系啊， 我都觉得嗰间嘢系比较劲嘅，我都好怕行过去门口啊。 系，唔系？我觉得可能你行过 OK， 但系如果你长期企入面都几辛苦， 会麻木咗咯。 系啊，你个鼻可能真系迟啲味觉真系冇咗，个 嗅 觉冇 咗。 系啊，系。问大人咧？ 咁啊，焗喺工厂整嘢嘅，即系整番碱嘅工人，姐姐哥哥咯。 系，仲有， 我觉得洗衫嗰啲都可能会噶。 哦，即系因为成日闻到啲烟味油尘剂 啊，嗰啲会，因为佢哋唔知乜洗衣铺嗰啲味系再强过我哋铺喺屋企洗衫嗰啲好多倍啊。 系啊，其实咧好多化学嘢嘅，除咗头先讲嘅，所以有啲职业，譬如话发型师啦，即系嗱，譬如染发嗰啲咪好劲嘅一啲味，咁亦都有啲洗头水啊，有啲都系化学嘢啦。基本上系每一下你都会接触到噶嘛。咁仲有啲咩咧？就系油漆工人啦，做呢个焊接嘅工人啦，即系嗰啲烧焊啊等等啊，都系即系仲有画家啦。即係嗰啲 顏 料啦， 啊， 都係 有味道 嘅，亦都好多嗰啲化學嘢喺度啦。甚至咧就係家庭主婦，因為家庭主婦接觸好多即係清潔嘅用品啊，總之係啊，譬如你食物啊，好多加工嘅嘢 啊 等等咧，都會接觸到。咁所以原來咧話頭先講話喺美國嗰邊啦，有大概5% 以下嘅人就確診有呢個病啦，但其實有10%-30% 嘅人咧，其實佢哋話佢平時接觸到呢啲化學物品咧，都有少少過敏嘅反應嘅，不過就未至於話有呢一個病咁嚴重。咁而有好多咧都係女性嚟嘅，而當中亦都有好多係家庭主婦咁樣咯，就係因為佢哋可能真係長期接觸，即係慢性地咧有。咁即係有呢一個疾病啊，咁樣係啊。 如果你俾我真係 touch wood 有呢個病嘅話咧，我真係唔知點算好喎。 所以 你叫我去個荒島度，我又生存唔到。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睇完都覺得佢哋好慘，即係好難明白佢哋嗰個感受啦。咁亦都即係作為佢身邊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都覺得唉好想幫佢哋。咁所以即係認識咗呢個病之後，我諗即係大家可能如果我哋而家生活咗喺呢一個社會啊城市，即係咁多污染或者咁多化學嘢嘅時候，睇下會唔會有啲咩？方法可以保護到我哋自己，即係用少啲，或者用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有一啲保護嘅措施？保護衣啊，或者戴手套啊等等，咁令到我哋唔好即係初你肯定覺得冇事嘅，但係慢性就係你日積月累嘅，突然之間有一下爆發啦嘛，咁樣咯，咁希望大家都即係注重身體啦。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 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无词。 就嚟到晚上十一点钟，听紧由何雁诗嘅《绝望时请点播》。 系一阵间咧，十一点新闻之后咧，依然都会有联播嘅节目嘅。咁、今晚咧嘅节目咧就系广东广西，所以咧呢度咧敏感时刻又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我哋听晚再见。